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乐享生活，我是李恩。近日啊，有一条新闻呢，特别是让人觉得意外啊。有一个辽宁队的一个女篮球队员在酒店洗澡的时候，浴室的玻璃啊突然间自爆，导致其腿部被刮伤。而随后呢，还有上海的很多楼盘呢也发生这个窗户玻璃自爆的现象，让不少人都很关心这个玻璃自爆的问题。其实呢，除了这个玻璃啊会产生自爆产生伤害之外，家居呢还有很多地方容易发生意外，咱们千万不可以大意。今天啊，咱们就来一块聊一聊这个居家的一些隐患，让大家来把这些隐患全部都排除，看一看咱们在装修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首先咱们来说一说这个钢化玻璃的一个自爆的风险了啊。在我们家里面呢，这个淋浴房还有燃气灶具还有这个玻璃窗户啊，目前大多数都是钢化玻璃，经常会出现这个玻璃爆裂伤人的现象。那到底是质量问题还是正常现象呢？在采访中我们知道啊，钢化玻璃的生产过程中会不可避免的加入一些硫化镍还有气泡还有结石等杂质，这些东西啊都可能会引起玻璃的自爆。但是如果玻璃的质量不够好，颗粒不够均匀，或者是安装不当，也会导致自爆。不过呢，好的钢化玻璃啊只是碎成颗粒状的碎片，会伤害人的皮肤表皮，不用太过于担心。那我们在买玻璃的时候应当怎么样去认证呢？或者怎么样去避免这个风险呢？购买浴室房或者是蒸汽房的玻璃啊，最好选择通过认证的一些专业厂家的产品。另外呢，一定要注意查看产品的证书以及 3C 的认证标志，特别要关注玻璃的供货商是否是正规品牌，最大限度的保持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在使用的时候千万不要使钢化玻璃的边角处猛然受力，不然这样呢会特别容易发生一些破裂。而且呢，如果这个淋浴房四周有框的话，玻璃即使自爆也不会掉得满地都是，相对而言是会保险一些。而对于钢化玻璃的燃气灶啊，因为燃气灶需要经常局部加热，所以呢不建议选用。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我们继续来看，在冬季的时候呢，咱们在居家吃火锅的时候啊，也要防止意外的发生。冬天吃火锅呢，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在家里吃火锅啊，也是大有人在。无论使用电磁炉、酒精炉还是炭火炉，大家呢都会有各自的喜好。不过，因为吃火锅而发生的意外啊，也经常被报道出来。电磁炉很简单方便，是家中吃火锅的一个常用工具，使用频率呢也很高。而北京消防就表示啊，目前正常情况下使用电磁炉发生危险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但是不正当使用酿成爆炸的危害，或者是在使用之前没有仔细的检查，产生一些意外的风险，这个可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这个电磁炉一定要水平放置，不可以紧贴墙面或者是物件，也不要把纸张或者布等物品垫在板面上间接加热，以免锅具底温度过高引起燃烧。而液体酒精呢，使用更加方便，价格也更加的便宜，但不要直接在没有熄火的时候添加酒精，操作的时候液体酒精稍有不慎便容易去洒出来，一旦遇到明火呢，将会产生非常可怕的后果。而固体酒精在高温加热之后，很容易由固体变成液体，由锅的底部流出，稍有不慎也有可能会引发火灾的事故。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吃炭火火锅，最好放置在盛装有水的浅盘上，环境一定要通风，一旦感觉到头晕恶心，要立即打开窗户通风换气，并且转移到一个空气新鲜通风良好的地方。如果情况不可以好转的话，要及时的就医，以免发生严重的后果。如果厨房着火的话怎么办呢？在厨房炒菜的时候呢，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有火情出现，在这个时候呢，最忌讳的就是慌张，应该沉着的冷静去应对。咱们中国人炒菜呢都讲究用这个热油，如果炒菜的时候呢锅里起了火花，千万可不要用水去灭，因为用水灭油的时候呢，冷水遇到高温会形成一个炸锅，使得火呢到处飞溅，流动的水会附带着燃烧的油到处乱窜，增加燃烧的油和空气的接触面积，使得火呢越烧越旺。正确的做法就是应该在起火时第一时间关掉燃气灶的开关，其次千万要记得用这个青菜或者是切好的青菜或者其他食材迅速的倒入锅内，让油温降低之后火就会熄灭。第三点呢，就是盖上锅盖，盖上锅盖之后呢，使油火接触不到空气，从而也可以熄灭。您还可以尽量平稳的迅速的倒入一些足量的常温的一个食用油，通过降低油温的方法来熄灭油火。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来聊一聊其他的一些冬季的取暖的隐患。 你讲啊，你讲啊，你讲你爱我，讲我知你爱我，佢听你爱我，等佢知道佢错。我知你爱我，等我知你爱我，佢听你爱我，当佢面抱下我。其实你爱我，唔系点解会约我？唔问你要使乜礼拜六，荡嚟荡去决定留俾我。其实你爱我，唔系点解会氹我？唔系你嘅死物趁佢病，行入厨房偷偷打俾我，趁住人齐同佢露面以后，严辣辣嘅清楚，你未完全唔介，随时会掠过。你讲啊，你讲啊，你讲你爱我，讲我知你爱我，话佢听你爱我，等佢知道佢错。我知你爱我，等我知你爱我，话佢听你爱我，当佢面抱下我。约定家阵见世面，仲唔系你趁人年娶我？其实你爱我，唔系点解会叫我陪住你订婚纱买钻石，连搭洋楼等山石俾我，趁住人世同佢。人哋咁热伤心咁脆弱，受唔住你有日离开我。其实你爱我，人类之中最爱我，无谓咁硬娶咗佢两日，然后离婚一次搵翻我，趁住人世同佢。 对岸富丽公主湾首付五万起，享永久产权，享英联邦教育体系，海外置业留学优选富丽公主湾。热线电话010-5903-7177，5903-7177。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999 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入冬以来呀，咱们北京呢是越来越冷，采用一些辅助的供暖工具啊，成为了不少消费者的选择。但是每一年也经常会发生一些因为辅助采暖而发生意外伤害的情况。电暖器是常见的一个供暖设备，要杜绝火灾隐患，必须要选购质量好的品牌，要看清商标、生产厂家、产品合格证，以及防止购买这个三无产品。在使用的时候，尤其应当注意摆放的位置要远离床铺、窗帘和沙发等这些可燃物质，不要在电暖器上烘烤衣服，尽量不要与其他的大功率用电器一起使用，以保证安全。在寒冬的时候呢，电热毯也会成为部分怕冷人士的一个保暖首选。平时呢，也不时会爆出因为使用电热毯而产生的意外事故。在使用电热毯的时候呢，必须要平铺，绝对不可以卷曲或者是折叠，以防止电热毯呢因为散热或者接触不良而引起燃烧。也不要在电热毯上加盖很厚的物品啊，或者在下面垫很多塑料布，以免身体排出的水分不能顺利的蒸发，而在塑料布上凝结成水珠，破坏电热毯的一个绝缘性能。而尿床的婴儿呢，和大小便失禁的老人和病人是最好不要使用电热毯，以免被浸湿之后呢发生触电事故。而暖手宝、暖宝宝等辅助供暖工具呢，也必须要挑选一些合格的产品来正确的使用，不能与普通的电热毯共同来使用，以免造成局部过热的一个现象。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刚才呢，咱们聊了一些关于这个冬季的时候，咱们的一些家居的一些安全的问题。其实呢，除了安全之外呢，在冬天的时候，我想可能很多买小户型的朋友们都会有一个觉得很意外的事情，就是觉得在冬天的时候啊，自己的家里面好像变得感觉有点冷。这个冷呢，不是因为暖气的冷，而是因为自己这个家居的这个颜色啊变得很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这个小户型啊只能装成浅色调，而其实在浅色调的时候呢，我们冬天就会显得有一些冷清。所以呢，有很多设计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深色系打造一个温暖的寒冬。所谓深色系呢，就是说可以让你的小户型会有一种奢华大户型的感觉。那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咱们今天就来详细的聊一聊。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其中有一种呢，是一个彻底的暗黑色系，不仅白色的天花板呢做了一个浅灰的处理，而且呢原木色的木质地板上也铺上了灰色的地毯，而墙壁呢也是这样，沙发背景墙则用了一个灰色的软体装饰，电视背景墙呢则是黑与浅白的条纹配色。这样的家具啊，感觉用了一个非常简约的线条搭配一个深灰色系，非常的与众不同。而且呢，深色沙发呢人人都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它耐脏，而且黑色的餐桌、黑色的衣柜、黑色的床架呢，都会使得人们搭配起来感觉特别的前卫。有的深色系的一个居家的设计呢，采用这个深浅不同的灰色主调，引起人们的注视啊。包括这个灰白、浅灰、深灰，还有黑色的色调，尽管清晰地区分出了这个天花、墙面、地板、家具以及玄关和客厅各个空间的分隔，但在视觉上由室内蔓延至室外呢，却感觉毫无阻隔，反而让视觉空间啊更加的辽阔。而且呢，借由这个屋外洒落的一些阳光进入屋内之后呢，使得地板和家具的朴质木纹在暖阳的抚透下又透露出一种温润和柔腻的一个质地的美。而且呢，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居室啊虽然它并不大，但却被深色系装点出一种别墅所独有的一个特别的贵族的气质。超长的餐桌一看就很有大家族的一个传统的贵族的感觉，让整个空间都显得更加的霸气。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深色系的卫浴应当如何来设计。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提起的情绪请省略，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配合你演出的我，掩饰我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抽起了底线？新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 穿上美丽的霓裳，当太阳荡着秋千，云吞了半个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其实呢，有人觉得这个深色系的家居空间的设计灵感啊，来源于这个卫浴空间。因为市面上的一些卫浴产品呢，白色较多，而黑白配也是经典，所以呢，深色的卫浴空间啊，就低调的来到了我们身边。在一间只有几平米的一个卫浴间里面，设计师用白色的卫浴与黑色的墙壁和地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一片安静之中，黑白挂画中舞动的身影成为这个视觉的焦点，而成为安静而不沉闷的一种生活空间的诠释。因为卫浴的空间普遍偏小，以前黑色很少运用在卫浴空间里，但是呢，却备受一个英国设计师的青睐。他们认为黑色是一种非常有力度的色调，在整个房间运用时要非常的有自信。如果无所畏惧地运用黑色，会产生一种十分大胆和漂亮的效果。而浴室极其适合使用一些黑色的石材和大理石的油漆，以产生强烈的一个洁净的效果。其实呢，我之前就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设计师，他的家里面的这个厕所的卫浴用的就是黑白配的感觉，让人感觉真的是有点眼前一亮的那种效果啊。以往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把这个卫浴打扮的颜色非常的清，非常的淡。其实这个白色跟黑色的搭配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而且呢，在这个设计师的眼里面啊，黑色是一种非常优质的一个深色调，能够将空间的格调表现得淋漓尽致，像庄重的贵妇一样雍容而华贵。一旦配上简约大气的设计呢，让人从心底里面就感觉到有一种舒适和惬意。这种设计手法呢，最终被移居到这个室内，特别是以前不敢去想象的小户型。而且呢，令人欣慰的是，在小户型大面积的运用黑色系，反而有一种沉稳低调的一个阳刚气息，禁不住让人去抛却这种都市繁华喧闹的这种感觉，让人从心底里面有一种非常纯净的感觉。其实呢，在整个小公寓里面，把墙壁啊也刷成深灰色，散发出一种深邃而且神秘的气息。而且呢，更有人用这种纯黑的颜色将整面背景墙都填满，色彩的反差让几幅装饰画立刻成为了墙面上的一个焦点。从窗外投进的自然光与室内的局部灯光将黑色墙面照亮，营造出一个安静而不沉闷的生活氛围。不仅墙面使用了黑色，连地毯都是黑色的，只是多了几条这个白色的线条来营造出一种几何效果。而灰色的沙发呢，也起到了一个过渡的作用，而白色的茶几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个视觉的中心。其实这个深色本身呢，就是一种优雅和大气的代名词。在设计界，黑白黑红都是经典的搭配，因为深色系不仅让空间显得更酷，而且会显得更加的极致和简约，容易使得复古家具形成更加怀旧的生活氛围，凸显出低调的奢华的这样的品味。如果害怕过于沉闷，可以选择一两张色彩跳跃的单椅，就可以获得不一样的愉悦感。所以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也尝试一下将您的小户型打造造成一个深色系的空间，说不定会有另外的一番效果。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节目中继续聊。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Taste the tension like a kaleidoscope. blind man. I'm sick of sight without a sense of feeling. This is how you remind me. This is how you remind me of the we haven't found yet.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深色系来搭配的这个家居还有装修啊，其实呢提到深色系有一种风格呢是近两年特别特别流行的，就是这个怀旧的一个复古风。其实用深色系的装修来搭配老家具和老的铁艺，就可以轻松的打造出一个复古风的特色。而近两年流行的这个水泥墙，其色彩的质感本身啊就是一种怀旧的象征，挂一些涂鸦的海报之类的装饰在上面就足够的有复古，足够的有型。而且呢还有一个深色的木地板，无论是深棕色也好还是深灰色也罢，带着最为纯正的一个自然色彩，经过没有雕琢的一个粗糙的原木，搭配着柔软的毛绒地板，使得周围的绿色植物呢和它这个两个在一起的颜色，就会让人有一种置身于小树林当中的一样的感觉。而见到过一间卧室白色的墙面和黑色的墙更加的搭配，更像是代表了白天和黑夜。而且呢浅色的床品中有了一个黑色的一种低沉的气息，会让你的睡眠氛围更加的安逸。而且呢还有用这个原木来填充整个空间的，从墙面到地面没有例外，全部都用这个原木来填充。而一些星星点点的绿色呢也散发出一种生命力的感觉，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就感觉像置身在这个自然中一样啊。虽然没有清亮的色彩，但是却有着一种轻松和闲适的氛围。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复古空间只适合搭配一些麻质的布艺沙发，其实呢并不是这样子，皮革沙发也是展现空间质感的一种好的选择。有些人觉得选择皮革沙发呢舒适度不足，其实这种观点呢是非常错误的。舒适度呢取决于沙发内部的海绵和弹簧，所以呢这个皮革沙发呀，只要里面的这个海绵跟弹簧足够舒服，也同样是舒适度非常的高的。而且呢这个身体呢可以在这个沙发里面得到一个完美的支撑，使你喜欢的复古的风格，而且呢就是既可以保持你复古的风格，又可以使你的身体得到完全的放松。当然到了冬天之后啊，咱们这个居室呢需要保留一些保暖材质的家具，比如说这个美式的棕色皮沙发，颜色和造型呢都属于一个温暖厚重的有质感的一个颜色。在黑色或者是灰色当中呢，用偏暖的巧克力棕作为过渡的衔接，最容易呈现出视觉上的一种暖冬的效果。其实在这个暗黑复古的色系当中，黑色、灰色与深咖等不同的咖啡色算得上是一种完美的色彩组合。大家要记得啊，是黑色、灰色和深浅不同的咖啡色，这些是一种非常完美的色彩组合。而在材质上，原木家具、皮革、铁艺，只要搭恋上这个深色系，就会有着一种很浓郁的复古的风格。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小空间中运用深色系，最好要使用半开放式或者是完全开放式的设计，用深浅不等或者是材质的差异来清晰地划分出功能区域，这样可以完全地体现出深色系家居的一个通透性和深邃感。今天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家居的，比如说一开始的安全，到后来这个小户型的一个深色系的装修，希望各位可以有一个新的观点和一个新的理念，我们不妨用这个深色系来打造我们的这个小户型的房间，说不定你有不一样的效果。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明天同样节目时间，我们乐享生活不见不散。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Like Beatles in the city, be back immediately to confiscate the money.